第125章，抄老窝。 什么情况？ 其他人闻声赶来，宇文指着地上的男人说： 他们打劫，我的包被拽跑了，那些剑都没了。 嫌犯脸怼着地，两手凹在背后，被油火丹西压得动弹不能。秦秋大概头一回被打劫，挺新奇地评价了一句，勇气可嘉。嫌犯被堵了嘴，呜呜咽咽的，估计非常悔恨。你说他们？秦秋扫了一眼地上，没看到余文的包。另一个跑了？ 对，这人被我哥揍了一顿，全招了，说他们躲在三楼，估计回老巢了。 那就去老巢抓人呗。 楚月说。 那这人怎么办？我们也没绳子可以捆他。 舒雪一脸无害地掏出一卷东西说， 宽胶带可以吗？我刚在那个保安室抽屉里面翻到的。 姐，学坏了。 余文冲他竖了个拇指说。秦秋捆人是老手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倒霉蛋捆了个严实，还留了一截线头牢牢拽在自己手里。有火还把嫌犯嘴给封了，一行人当即追往楼上。 电影院的楼梯像螺纹，绕着整个元宝旋转向上。一行人刚拐到二楼，头顶某处突然传来轻响。游货侧身一让，拽住了冲太快的傻弟弟余文，抡到了后面。余文被抡得一晕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又被秦秋强硬地摁住头，低身下去。那一瞬间，有东西蹭着他的头发飞过来。余文回头一看，一支箭矢掉在了墙边，尖利的箭头闪着寒光。余文脑子当场嗡的一下，头皮发麻。如果刚刚他哥反应稍慢一点，或者秦秋稍慢一点，这支箭就钉在了自己脑袋上了。余文是越想越后怕，脸都白了。余文抬头一看，三楼楼梯旁有一个剃着平头的人影，手里举着一只弩，肩上还背着一只敞开的包，包带上的白条纹异常的显眼。余文一看就认出来，那是自己刚刚被抢的。打劫不够还要灭口，余文刚想骂人，就听耳边一声冷笑，两个人影先后窜了出去。他定睛一看，游货秦秋，得，对方跑不掉了。 打劫的小平头本来想搞个埋伏斩草除根，反正把人搞死了还能把剑拔回来再利用，结果倒好，搞来几个大麻烦。小平头狗急跳墙，弩箭乱射，一时间金属破风的枪声响个不停。都说刀剑无眼，随便一个普通人碰到这架势都会知难而退，偏偏小平头碰到的不是。小平头又连射三箭，绕过楼梯打算往下跑，刚转头，一个人影撑着楼梯扶手翻过来，落地截断了他的路。不是游货又是谁呢？小平头猛地刹住车，毫秒之间，秦秋的腿已经从后面扫过来了。就听咔嚓一声，小平头觉得自己要么手断了，要么肋骨断了。小平头扑地的瞬间又被油货捞回来，手肘卡着他脖子一别， 我去啊！ 他痛得眼前一黑，灵魂出窍。等小平头从痛觉和窒息中回过神，发现自己被人摁在墙上，浑身上下哪里都痛。小平头张口就想喊救命，可惜对方反应更快，当即团了个东西塞进他嘴里。可怜他就此才喊了一半，活生生被堵成一声鸡。小平头挣扎几下毫无用处，只好认命。摁着小平头的是油货，油货冲秦秋偏了偏头，示意可以开始恐吓了。秦秋捡起掉落在脚边的剑，他回头张望一眼，这里是墙拐角，其他人还躲在上面某处，暂时也没人看见。秦秋摩挲着尖尖的箭头走到游火身边，逗他说， 偏头什么意思？我看不懂啊。诱惑不理他，请就诱惑，还不打算说话？背对着他们的小平头以为秦鸠在问自己，当即努力扬起脖子，呜呜噜噜地表示愤怒，示意自己嘴被堵着，说个屁呀。秦鸠把剑插回小平头背后的包里，摁着后脑勺把他怼回墙壁，不紧不慢地说，不急，你等会儿。可能是这场景太滑稽了，也可能是秦鸠太恼人了，诱惑终于还是没绷住。诱惑啧了一声，对捣乱的人说， 先把这智障东西处理掉。 行，没问题。捣乱的秦鸠心情很好，懒洋洋的应下，转脸对小平头说，来交代一下，你是考生还是镇民？秦鸠哦了一声，忘了你嘴还堵着。他摘下那一团黑黢黢的东西问游惑，这是什么？ 手套。 游惑抬了一下空空如也的右手， 摸了干尸又摸了机油，有点脏了。 小平头听得快窒息了， 我了个去，你们拿着。 小平头刚骂一半，秦鸠捏住他的嘴，晃了晃手里东西笑说，我建议你说话干净一点，不然就这辈子都别说了。小平头惊恐地看着他，一个脏字也不敢吐了。你是考生还是镇民？秦鸠问道。小平头抿了一下唇，好了，考生。真是镇民的话，听到考生两个字就该糊涂了。秦鸠继续追问，所以你进场就该听见了，弩箭是用来杀镜像人的，你浪费起来倒是不心疼啊。小平头说， 我按错了，枪还能走火呢，况且我哪知道你们也是考生，万一是镜像人呢？ 秦鸠笑了一声，镜像人会在车库找武器？小平头嘴唇动了一动，狡辩不了了，十几根箭都没射中一个人。秦鸠拍了拍他的肩说，这种准头就别霸着弩了，万一不小心又按错了就不妙了，你说呢？不说话就是默认。秦鸠摘了他的包，又拿了他的弩拎在手里，完事还说了一句，就当送一份见面礼吧，谢了。小平头差一点呕出一口血来， 这里就你们两个？ 不是，还有几个在楼上，我们运气不太好，一进考场就碰到了镜像人，还好旁边有个刚倒下的镇民，就拿了他的弩和剑，几个人一起弄死了镜像人，躲进来的。 小平头他们来得特别匆忙，直奔楼顶缩在小房间里，本想一边透过窗子观察下面的人，一边在这里打造大本营。 我们还没仔细搜过这里，所以我俩下楼打头阵，结果就看见你们翻进来了。 小平头说， 随弩不止这一把，剑也不止这些。 游惑朝楼上看了一眼，小平头很警惕， 你要干嘛？ 楼上那些跟你一样混账吗？一样，我们就连窝抄了吧。 四楼放映室里，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一本正经地站在那里，语重心长地安抚着其他人， 真的，你们放心吧，我算过了，六个人是最好的组队模式，咱们这样的是绝品队伍。为什么呢？我过会儿跟你们细说。总之啊，三支弩箭搞死一个镜像人嘛，六个人呢算是高配队伍了，唯一的缺陷呢是人数略多了一点点，如果再来四个，咱们就会成为活靶子。但是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啊！且不说我们还在放哨，就说这别的考生真没几个会上来就凑这么多人的，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。你想想，刚进考场，大家肯定先挑一个房子猫着，能找武器先找武器，谁先想着组队呀？是不是？咱们这是意外，所以啊，哥几个放心待着吧，绝对没事儿。 这话刚说完，大门就被礼貌的敲响了。学生纳闷了一下，说：“谁啊？”他拉开大门一看，小平头鼻青脸肿的站在那里说：“ 我被抢了。” 啊！众人一愣：“ 谁要胆子这么肥？我们这么多人呢。”“ 就是。” 小平头侧身一让，后面乌乌泱泱涌出一片人头，粗粗一数，八个。屋里的人噌的就站了起来，面露惊恐。说好凑不齐十个呢？这都14个了。